打我！哎，醒醒！哎哎，醒醒！哎哎， 快给这位送医院吧，走吧，走走走。21床。 护士。 哎，怎么样？ 哎呦，小刘护士。 好点没有？ 哎呦，还是疼啊。 哦，要打针了。 我跟你说心里话，我特别喜欢你 给我打针。别动，别动， 别动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嗯。 你比他们几个长得都漂亮，手底下有准儿，你知道吗？ 你别动行吗？别老回头看我。 扎漏了。 耶，过瘾！你别老动。嗯。 你扎那么疼， 只要你嘴那么 都轻。你哪个学校毕业的？护士学校。 啊 啊。 一会儿测下血压啊。 哪儿啊？ 你别老嬉皮笑脸。 哎呀，我现在在沉思。 就你话多。 嗨，这不伤的是腿吗？要伤的是嘴，可能就会好点了。哎呀，真漂亮！你有男朋友了吗？ 有点低。 低呀、啊，男朋友个儿。 我是说你那个血压有点低。 没有，见着你就兴奋，你再量肯定高了，你信不信？ 甭管我要电话，你就在那踏实好好治，治完了赶紧出院，知道吗？ 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就连您一个电话号码都要不来吗？ 哎， 哪怕是医院值班室的电话呀。 要不给你护士长电话吧？ 我要这。 谁要我电话呢？ 小刘，小刘。 干嘛干嘛？ 小刘，小刘。 哎， 呵，小白你来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你这 该上药了。 哎，我就愿意你给我上药。而你 因为我一上药你不疼。 对对对对，真是。 那谁都这么说。刚来，来，别动。 哎，我看看你都不行了。哎呦， 好了， 谢谢。 药吃了吗？ 小伙子，我跟你说啊，出院吧。 哎呦， 哎，我说兄弟，你这真行，你这你是撞脑子了，是撞腿了？ 我把腿撞了。哎呦，那你这要行。 我说今儿你这脑子也撞过。 哎，你们别打扰我，我给家里打一电话。喂，跟你说个不幸的消息啊，出了个小小的车祸啊，没死了，对，但是受了个重伤，对，折了。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你都乐了。 我没有折呀。 没折，别看我俩，别来啊！哎哎哎。那谁，我告诉你啊，没事儿，我最近出差，我那没事儿，甭管我。谁呀、啊？他进来吧，普通病房那么多人呢。 老爷，哎，请问那个是21床是哪个？ 哎呦， 哎，你也是找 你找？ 你亲戚？ 哎，请问实习病房21床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 你也找21床啊？ 嗯。哎，里边是这边，快走走走，这边这边， 走走进去去看。 不到。 老爷呢？ 哎呦，圆呢？ 哎呦，圆圆！ 哎呦， 等会儿， 你们什么意思？ 什么意思？你们这是？ 说你呢？ 说你不是你们是什么意思？你 别以为你年纪小就可以胡作非为啊！ 你别以为你穿得漂亮，你就可以胡作非为啊！老圆呢？ 老圆呢？ 圆圆呢？ 圆 什么圆圆圆？恶不恶心？那么大年纪了！ 我先在床底下忍会儿吧。 圆 不是你们是什么？他什么亲戚？ 你 表妹吧？ 那个 你这表姐吧？你 我是未婚妻。 为什么未？什么未？ 你是未婚妻？哎呦，你看你这，你肯定是二婶之类的什么的。 你是未婚妻？ 别说我，别说我，你干什么呢，老太太？ 谁老太太呀？你少嫉妒我的美貌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他正经亲爱的。 什么？ 我马上就要办事了。你干嘛呢？什么什么呀？ 能办事了啊？办事也得先停会儿。 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 有先来后到的。 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回事？ 哎呀呀呀！哎，这怎么还揪头发呢？怎么着？哎， 骂我怎么？ 哎，怎么还揪头发呢？怎么着？ 你！ 哎呦！ 哎呀 哎 呀！王爷，谁呀？快！ 这仨都到这儿了，咱俩这事儿应该成了吧？ 21床，哎，是这儿， 哎，是这儿，是这儿，是这儿。 哎呦，你 啊，我也在这儿。来， 你 先， 你先 来，别客气。 没事。 哎呦，你别客气， 没事。 你快来， 我在这儿躺着呢。你们俩怎么一块儿来了？我不是让你3:30来吗？我不是让你2点来吗？ 我那车今天提早走，我发车了。 我这车今天稍微堵点，这路线没选好。 哎呀， 老袁，你还好吧？ 你怎么样啊？ 好多了， 你看、啊、没事，您好好，您坐着， 您坐着，您坐着，就这一个座，您别客气， 您来，您看您还带水果了，您瞧瞧，哎、这不好， 你这也是，你这是大老远的，你看这是， 我弄点花来嘛， 啊，你看 这个， 咱们